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.6 兆赫的节目，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里的三字经这个主题，接着和您一起啊，边听段子边聊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。三纲者，君臣义，父子亲，夫妇顺。几天来呢，我们已经给您做了详尽的这个解读了。从今天开始呢，咱们后头这几天呀，不多聊了。每天的时间呢，咱们集中用来欣赏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演说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官场斗》。下边我们请上曹云金来给您继续演播。 刘伟武过来， 慢点， 您说什么？您的意思，趁着我讨的少？ 对啊。我讨半年的银子，你这才讨四个月，我还讨不讨？ 那这样，一会儿我上金店，再讨半年的不就完了吗？和珅心说：“这是气人呐！”心说：“罗锅怎么一说胡话呢？这四个月银子，不定你怎么绕的皇上呢？你把这四个月银子要下来了，一会儿上店还敢讨半年的银子，拿你的多事多权。”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嘿，刘大人，您要是一会儿上殿还能讨下半年的银子来，就是这样，我和珅半年做官不要俸禄，白干活，干嘛呀？把我这银子赏给八旗兵丁一块给。那可是你要讨下来怎么办？大陆讨不下来，我刘墉做官半年不要俸禄。 行，我半年不要俸禄无所谓，我家里有的是钱。刘大人，你要半年不要俸禄，你就饿死了。这个赌也敢打？ 对， 我跟你赌命。哇，刘大人，你是真混的啊！那何大人，那我要是讨下一年的银子，何深心说半年你也讨不下，你还一年的银子？你要讨下来一年的银子，刘大人。我和珅一年做官不要俸禄，那行，我要讨不下来，我刘墉做官一年不要俸禄，我赏给八旗兵丁，行了。俩人击掌为誓，听奏事处那儿，有本早奏，吾本卷帘朝赞，请驾皇宫，臣刘墉有本。皇上这气，怎么每天都是他呀？你要干嘛呀？这是，你有那么多事儿没有？宣刘墉随旨进殿。 刘墉晃悠悠过来了，品级台上一跪，搁谁谁不好意思，也就是刘墉啊，真拉着下脸来。 刘爱卿，觐见朕当有何奏章？ 启奏国主万岁，臣今日行走在街， 见八旗兵丁，我知道八旗兵丁甚苦，身轻衣衣不遮体，请国主万岁龙椅偏裁，这我都会了。信这个，乾隆母不是不知道刘墉是什么人，他好矫情，又讨赏。我告诉你，刘墉，讨四个月你赏了，再讨不给，下令。 完了，解决问题，乾隆倒霉催的， 他非要跟上刘墉理论理论，这不想瞎了心了？你跟这种人讲理？那哪有理可讲啊？刘墉，让一当二，没有再当三。前天你来了，八旗兵丁甚苦， 俩月恩赏。 昨儿你又来，八旗兵丁甚苦，俩月恩赏。你刚当三天副都统，今儿还来，三次了，有点烦了。头一次来，我给俩月，我给你的面子。二一三，我也给俩月，也给你明年，干嘛？这你又来？哦，我还得给俩月，这加一块就半年的银子了，知道吗？臣谢主隆恩。你怎么谢恩谢这么快啊？谢什么呀？您刚说了，赏给八旗兵半年的银子，我多咱说了。您刚才说了，如果再赏俩月，就是赏给八旗兵半年的银子。 不是，我就这么一说，我就这么一随口这么一说，那不行，绝无戏言。如果说皇上您说话不算，那以后我们说话都不算。皇上说算，要都不算，那就造反了。算可以算，跟他矫情也没用。行，听你，依你的，半年就半年，臣谢主隆恩。怎么又谢恩呢？您刚才说了，赏给八旗兵一年的银子，我多再说了，您刚说半年就半年，半年再就上一个半年，那是多少？皇上说那是一年的银子，臣谢主隆恩。行，这更瓷实了是吧？那行了，我跟你掰扯命，行，一年，走。皇上想说一年就一年，我甭费那劲了，一年再就一年，那两年了，走，下殿去。把刘墉护下来，回到朝房，何脸赏讨下来了，一年的银子，您一年做官不要送我，我回家。他走了，和珅心里这气，哪儿一年，银子就没了，给八旗兵了，心里边不愿意。 两个人这扣就算结下了，越结越多，越结越大。我刚才说了，和珅不是傻子，他有一定的才学。他每天也在想，刘墉欺负我，我也是一品官，我凭什么受他欺负？我凭什么这么懦弱？因为我不如他。这点我知道，确实没他脑子快，但是我也是害人的人，我也是玩人的人呢，偶尔我们也逗哏呢，是不是啊？哪儿啊，你这欺负我，心里边想，表面上不能露出来。为什么官场他都有这种应酬，见了面都是您好，他老是这劲头。为什么呢？举拳难打笑脸人。我在屋里边说了，刘云天这孙子太坏了，可气死我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他要站我面前，我一拳打死他，我一脚踢死他。他推门进来，曹老师，哎呦，哥，来，坐这儿。为什么举拳难打笑脸人？人家客客气气，多大的仇恨，人有见面之情，就没有必要逼到绝路上，尤其是官场啊。刘大人、何大人，表面上看着没事儿，哎，可巧，和珅啊，赶上过生日。多大岁数了？39岁。过生日，即便恨刘墉也得请他。39啊，不算大寿，咱们中人讲究过整寿。你除了18岁成年，啊，这咱们不算。再往后，30、40、50、60，60那更为大寿，70古稀之年更得过。39岁这不算大寿。周岁40那才算40大寿。和珅就琢磨，我得请客呀。请客我要按着39岁办，规模太小啊。这个请客像什么婚丧嫁娶过生日，大伙儿都参加过，需要随份子。我按大寿办，我可以多让他们随份子，我可以多捞一笔。我要按39办，我捞不了这么多。我今年啊就按40过，按大寿办。明年呢，我说我记错了，我还按40，再办一回。哎，这也行，就是这主意，谎报年龄，愣按40办，啊，那请客吧，广撒英雄帖，来吧，哪位来了不都得随点礼，啊， 绫罗绸缎金银细软那是必须的，而且有的人他愿意呀、啊、尤其那些小官何大人过生日正愁着巴结不上呢，请我们了，赶紧去赶紧去给随礼去。据说有这么一位啊，官不大，是个巡抚，花银子想求见和珅，50,000两雪花银刚见到和喜儿，和珅的大管家，正好这机会来了，我们能谄媚一下，送礼吧。大伙儿都送礼，帖子当然也会发到刘墉这儿。刘墉一瞧和珅过生日，40大寿，心说我了解他，哪40，39的蒙氏来了。但是请我了，我不能不去，人有见面之情。送礼，咱们也送礼。刘墉过日子多细呀、啊，你让他花钱太难了。送什么呀？这次备厚礼，张成、刘安，把自己俩管家叫来了。哎，东子，什么事儿？和珅过生日，咱们得备厚礼。哎，我现在就准备去，我买绫罗绸缎。不不，那太厚了。那个，依着您呢。这样，送2根寿蜡。东子，这都拿不出去手去。寿蜡怎么了？买那种蘸着字儿的。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吉祥话，这好事儿，知道吧？别介，中堂，我没脸跟您去，太丢人。怎么送去？礼单上写，人都拿礼单。过去送礼呀、啊，这个官宦王府之间互相送，不是说直接提了来，只给礼单，然后东西搁到库房存着去。那礼单怎么写呀、啊？上面写着寿蜡2只。你。这我们这太丢人了，我们这个这送去礼单就一行字儿，分开写呀，寿蜡一只，寿蜡一只，这不就两行了吗？那这东西不还是两根蜡吗？那无所谓啊，只要显得多就行啊，对不对啊？你把字儿写大一点儿。哎呀，你赶紧听我话，送去送去，挺老早的。他把寿礼2根寿蜡，其实也不错，有吉祥话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嘛，给送去了。和珅一瞧啊，心说刘墉啊刘墉啊，你有点太抠了吧，我过生日弄2根蜡，我外号叫蜡头，你不是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可气啊，其实也不错，你看人家这写着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他就这人天天过日子戏，行了，收下吧。他能送我2根蜡，已经算不错了。这要是换旁人过生日，他一毛都不带拔的。磁公鸡、铁仙毫、玻璃耗子、琉璃猫，没有毛，哪儿啊？想从他身上找银子没戏。刘墉好的面子，送礼来了，留下吧，收下。吩咐手底下人告诉你们啊，等到我寿宴当天。寿堂上得点这2根蜡，刘墉送来的，我要不点他回来肯定得跟我折来。哎，送这礼怎么不点呢？给我要回去。连这2根蜡都留不下，过日子太细，你知道吗？点上。哎，我知道知道。和珅就天天为自己这个大寿筹办着。和珅也想了，我请了这么多的人来我们家吃饭，他们得随礼，我得捞一笔，这个不假。还有一点，我想啊，同着他们贺号。怎么叫贺号？过去人讲究姓什么字什么，然后大伙得给我贺号。比如说你们给我贺号叫金子，这是贺号啊。那何云伟贺号叫大拿啊，这都是贺号。李菁大眼儿，这也就属于贺号。那阵儿当官为患的也讲究贺号啊，别人给送我一个好听的名字，以后就叫这个。他想了，谁给我贺号最合适？刘墉、刘世安，都知道刘墉有学问，啊，出语不凡，他肯定能给我想一好名字。就这主意，虽然说我们两人有矛盾，但是现在不能提，我还得用他呢。等到办大寿当天，刘墉来了， 和珅赶紧出去迎接。为什么？一会儿得用人家贺号。来来来，刘中堂，来来里边请里边请。来来，寿堂寿堂，坐坐坐坐。 这儿坐， 大牌宴宴啊，小官不许往里边坐，到院里边。来来，刘中堂，来来来，您一会儿有用，您坐这儿，您上座。别上座，你上座。不，来来来。哇，我给你受辣点。哎呀，谢谢您，你太贵重了。没事儿没事儿，这我应该的应该的，这不算贵重啊。等您吧，等您五十大寿的时候，我再送您点别的，送您点好东西。当然了，您也未准到得了五十啊。我这大过生日，哎，这口长了啊。坐这儿吃吧。刘墉为了参加和珅的这个生日派对，头两天就没吃饭，饿得自己都不行了，躺在床上。每到吃饭，张成、刘安来请中堂大人，这个您想想，这个咱得吃饭去了。不得，我再睡会儿，我睡会儿，那个睡着了就不饿了。您看没必要这么省，不行，我睡觉。那个过两天和珅过生日，我得吃他去，我吃他送两根辣，我得吃回来。您没必要这样再饿死过去，又不是没饿死过去。你甭管了，天天叫到点该吃饭了，他睡觉，忍着，能不动就不动。您活动活动，不，动了会饿的。天天的不吃饭，可逮着机会了。上和珅府上来，厅堂五四的，好，鸡鸭鱼肉没有不吃的，滋喽一口酒，吧嗒一口菜，来来来，把那烤全羊递给我，哈哈的，吃这个，大伙儿都看傻了，刘大人怎么了这是？啊，没事，就该吃吃，该喝喝。酒席宴前，和珅啊，瞧着刘墉，这么大一中堂，怎么这么没出息呢？刘中堂，我拦您一下，等会儿，不是我拦您，您稍微歇会儿，嘛呀？你说，你看，啊？你说什么事？今天我过生日，文武百官也都到齐了，啊，我的亲朋好友也来了，我想劳烦您，给我和珅贺号。啊，何大人，您贺号让我来呀，这是多大的光荣！您多受累吧。和珅很高兴，端着酒杯跟这儿站着，跟刘墉客气。刘墉一瞧，人家瞧得起咱，来得嘞。何大人，您放心，啊，我先敬您一杯。喝了一杯，我给您想一好名字，贺号，咱们得有学问，有深度。哎，何大人。我有两个字儿送给你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什么字儿？您说吧。海山。海山。为什么叫海山？哎，你想啊，大海的海，希望您的胸襟像大海一样宽广。好字儿。那这山呢？希望您像高山一样雄伟。哎呀，刘大人真是有学问，一般人说不出这话，出语不凡啊！我谢谢您，谢谢您，您吃您的。哎，躺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啊！刘墉也给和珅贺号了两个字“海山”，和珅高兴，逮谁跟谁说，我以后叫海山啊，以后管我叫海山啊。刘墉吃饱了喝足了，回府吧。和珅把刘墉亲自送到府门外，啊。啊，刘大人啊，谢谢您，您今儿给我贺号啊，没什么，您就记住了，你叫海山就行了。把刘墉送走了，和珅还美呢，晃悠悠往回走，走到寿堂这儿，抬眼一瞧，缺德的罗锅，他骂我，怎么呢？他骂我是辣头，你瞧他送这俩瘦辣呀。点的都没了，这边就剩下一个海，这边就剩下一个山。前文书咱们说了，

汇聚各路京城名嘴，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，妙语连珠，温情满满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，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棒儿干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来，这是四位，给这儿续神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单 烟花啥呀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请上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来给您接着演说长篇单口相声《官场斗》。 提到这上朝，咱们得说刘墉。刘墉是一清官，每天上朝准头一个到，头一个到朝房，坐着他这个品级的大轿奔朝房上朝。咱那位说了，甭问，肯定是因为啊，刘墉的轿子好。还有一点，抬他这四个轿夫年轻力壮，撒脚如飞，跑得快，所以说他第一个到朝房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和珅啊，跟这个刘墉的府，奔上朝奔东华门走，这个距离差不了太多。但是为什么刘墉总第一个到呢？您那种猜测不对，不是说轿夫特壮，轿特好，没有。别人的抬轿20多岁，没有。刘墉这轿夫啊，岁数稍微的大了一点，最大的84，最小的呢73。为什么这么大岁数还抬刘墉？这里边有个前因。他爸爸刘通训就是当中丞。你想这四个轿夫这么大岁数，年轻的时候是抬他爸爸刘通训的。刘通训临死之前把刘墉叫来，我告诉你，是吧，这四个轿夫抬了为父一辈子，我现在死了你不能说不用他们，你不用他们他们吃谁去，对不对？我死了之后你还得用他们，不许辞退他们，许他们说不干，不许你不用。所以说刘墉还用这四个人。可是你爸爸的意思是你不能辞退他，但你别让他抬了。你他这么大岁你还让他抬，你还不如把他辞退了呢。这四个人变着走他还不让走，不行留着抬我。大的84，小的73，四个老头抬着他，天天的抬着他。刘墉这人是能救活就救活，能省则省，鸡贼到了极限。反正我是绝对不会把这四个人辞退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他那轿子都是他爸爸年轻时候做的，那轿子年深日久，那轿杠折了，折怎么办？没事绑根扁担啊。轿帘破了没事来补丁，一品大员中堂的轿子上面都是补丁， 而且有一回更甚者啊，这个哎叫底掉了，这你就没办法再改了。 刘墉有主意， 找一八仙桌子，破桌子，四腿朝上，给绑好了，接着坐。你想想，四个老头儿，这么大岁数，这轿子还老往上加分量，他抬得动吗？他受不了啊！这四个人不惦着干了，但是知道说了，他也不同意。四个老头跟屋里商量，咱中堂大人说说去，你说话都哆嗦了。这是啊，他岁数大的脑袋摇啊。这咱得说说，咱抬不了啊，谁说去呀？大哥您去吧。行，我说去，我说去，你们等着我的好消息啊。我跟他说咱四个人岁数太大抬不了，我去啊，我去说去。他光说去，他原地不动，他想动啊，但是实在是走不动，慢慢悠悠的，就现在的话两个钟头才走到刘墉那屋。来来来，你们也进来进来。四个人进来了，刘墉跟这坐着，给中堂请安，给爷请安，给爷请安，给中堂请安。刘墉看书呀，你们四人来了，有事儿吗？回中堂，在您面前，我们不敢说岁数大。可是您看我了吗？今年都84了，我这最小的小兄弟都73了，哥俩岁数有点高，哈哈，这个而且俩人都在坎儿上。我怕，我要万一闯不过去呢，以后就不能伺候您了。孝敬不了您了。哦，什么意思？你看我们四个人呢，最小的都73了，那哥俩也快80了，天天的抬着您啊，上朝啊，出去办事啊，这个我们不是抬不动啊，可是我们这腿就是不行了，这走道他都不听使唤，他腿软呢，摔着我们没关系啊，要是把您中堂大人给摔着了，那怎么办？您是金枝玉叶呀，您那个贵体可不能摔着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这儿想跟您告假，告假，我们回家了，回家抱孙子去。哦，这么回事，行吧，你们四个人先下去，一会儿啊，我传口谕，好吧？哎，得嘞得嘞，谢谢中堂，谢谢中堂，谢谢中堂。四老头高高兴兴的出来了，看见了吗？这老大还谝呢，看见了吗？还是我，让你们去都不去吧？去说早就准假了，还得是我吧？岁数大，姜是老的辣，知道吗？一会儿中堂下口谕，咱们就回家了，给银子，等着吧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大管家张成、刘安俩人来了，啊，拿着一条中堂口谕，啊，传中堂口谕。四人高兴，听着，这就让咱回家了。传中堂口谕，四位轿夫年纪老迈，腿脚呢也不是很灵便了，所以说呢，中堂特准以后抬轿子的时候可以拄拐棍一根。四轿夫都傻了，谁想出来的主意？四人抬轿子，拄着拐棍抬，那好看吗？那个，哎呀，这就是不让走，你怎么办？四个轿夫还得继续抬。那位说了，这个抬轿子，不都是说八抬大轿吗？大官坐八抬，不是。那阵清政府有规定， 在京城多大的官只能做四人台的小轿，这个出了京上外地办事去做八抬大轿，因为路程也远，走得也快也方便。而且来说呢，不同品级有不同品级的轿子，刘墉这轿子特别，跟别人那都不一样，让八仙桌子当轿底那能一样吗？这四位还是走不了，留着吧，继续抬吧。那可是为什么四个老头抬，刘墉还会每天头一个到朝房呢？刘墉有的说，几点钟上朝？五更天。一般来说，你想他们家跟和珅家到东华门的这个距离差不了太多，人和珅四更天起床，好歹收拾收拾，然后呢，这个喝点茶，吃点东西，上朝。刘墉不去。刘墉啊，说现在的话，吃完晚上饭，吃完了晚饭，张成令官，打水洗脸漱口，洗完脸漱完口，把头都梳好了。张成令官，顺轿，上朝。中正，这刚定更天，刚七点来钟，定更天七点到九点。七点来钟上朝，五更天才上。废话，我不知道五更天上朝，你不知道咱四个轿夫岁数大了，咱这叫笨鸟先飞，我提前等着去，懂吗？顺轿上朝。定更天吃完晚饭七点多钟他就出来，坐着轿子奔东华门。为什么每天大臣们上朝都得走东华门？这有个好彩头，这叫紫气东来，所以说所有的大臣都得经过东华门上朝。那个有点儿，五点钟上朝，东华门才开。你到这一瞧，这大门大极了，上都是门钉儿。一般的这个皇宫的门钉儿啊，都是这个981个门钉儿。一般来说，你看这个老百姓家的门上面没有门钉儿，要不怎么叫白钉呢？那就这么讲啊，白钉，东华门是72个门钉啊，比这个别的大门要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门是给文武百官预备的，他们出入不是皇上出入，所以说比那个981个要少。东华门大门关着呢，四个轿夫抬到东华门这儿，头来有引着轿的，也叫引马呀，这个张成刘安在头里，住轿，轿子停住，跟中的回。东华门大门还没开呢，没开没关系，轿子打杵。怎么叫打杵？把这轿子支上，这叫打杵。过去那个道是甬路，中间一趟道，边上都是沟，啊，边上两趟沟走行人的，只有骑马和坐轿子走上面甬路，啊，轿子打杵，轿子支着。支好了，他呢跟轿子里边冲盹儿。这么大一中堂睡野轿，天天的露宿街头，你这玩意儿都新鲜，他这玩意儿啊，他在里边睡觉。张成刘安，你们也歇会儿吧。俩大管家带着四个老头在底下沟里边躺边儿。你想想，中堂府里边这四个轿夫，两个大管家，一个中堂。在街上，街上躺着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人都让你丢干净了。他天天如此，上东华门这儿睡觉来，在轿子里睡。哎，这一天睡过了，东华门这大门已经开了，可以上朝了。他每天都是头一个，然后抬着轿子进去了。张成刘安太累了。今儿没起来啊，睡过了。门开了，轿子没往里走，他在甬路这横着，这轿子还横着停，把这个甬路都给挡住了，别人你过不去。打远处来了一乘轿子，来别人的轿子都好办，来了之后，哎，刘中呢，您上朝了，别睡了啊。哦，这就上朝了。今儿来这轿子个别，和珅的轿子， 和珅管你那个。投了和喜儿，打得气死风灯，再投了当银马。和珅坐着轿子，四个轿夫，年轻力壮，20多岁大小伙子，那撒脚如飞啊。这四个轿夫也可气，仗着这个和珅的权势，天天欺负人啊，胎里坏一包能，嘎杂子留球子，这么四个人。您记住了，说书凡是书里边有坏人都这名字，胎里坏一包能，嘎杂子留球子。四个人抬着轿子，和珅里边坐着，抬着抬着，忽然间和喜儿喊住轿，轿子停住了。哎，中堂，头来有一轿子把咱这个去路给挡上了，咱进不去啊，没办法上朝。和珅在轿子里边听着了，啊，谁呀、啊？谁的轿子？我瞧见了啊，中堂，去。和喜儿往前走了2步。离那轿子有一段距离，没到跟前看，走了2步瞧出来了，跟踪那回刘墉刘大人的轿子，刘墉的轿子，他搁那儿停着呢，对，看准了，准是刘墉的嘛，没错，他那轿子跟别人轿子不一样，一眼就能瞧出来，他那属于非法改装的啊，他那轿子改装过，你看除了补丁就是补丁，而且那底下有一八仙桌子呢，啊，轿秤是扁的，你这玩意儿。他的轿子跟那停着，咱过不去，过不去呀、啊！我要不然把他，是我估计他是不是在里边睡着了，把他叫醒了？不要，撞！啊？什么？撞！撞过去！四轿夫不管呢，一听怎么着？我们本家大人发话了。让我撞，好撞，撒脚如飞啊，往前走，都得听这头一个的，站头一个这个，这有个名词，这叫什么叫？这叫洋洋得意。他是第一位的，所有后边的人都得听他的。大人既然发话了，他过去撞，后边的人才敢撞。洋洋得意，您想，他在头一个，抬着轿子啊，什么头里都能看得见，而且他在街上走，大伙都能瞧得见他。头一个，二一个这个呢，叫不准放屁。为什么呢？你后边是轿帘啊，你是轿帘，你抬着轿子，后边是轿帘，你没事老放屁，到地儿一看中堂死了，对不对？窒息了，那行不行？哎，第三个叫什么呢？叫抬轿面壁。怎么的？你想他看的净是轿子后边这儿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就在这儿待着，净剩面壁了。最后一个，这老四叫多走二里地。头来这想转弯，他就转了，他不知道，他得哎呀走，多走二里地。头来这撞，后头才敢撞，胎里坏，头来带道撞，撒脚如飞到跟前，当就撞了。刘墉那个轿子。不用撞，一咳嗽就散了，那必须要轻拿轻放，咣这一撞，由打甬路以上把轿子给撞翻了。和珅过去了，这一撞他有响动啊，边上沟里边躺着张成六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轿子怎么倒了？起来呀、啊！四轿夫起来起来，抬把轿子扶起来扶起来。四个老头抬不动搭把手啊，搭把手，把轿子扶起来了，把轿帘掀。中堂，哎呦，中堂呢？怎么中堂丢了呢？看那边沟里边，刘墉前，我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。中堂，您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谁撞咱们轿子？谁撞的？赶紧，张成六安，给我瞧瞧去，瞧瞧去。张成六安手打着凉棚一瞧，气死风灯上面有字儿，写着和。回中堂，和珅和的人，好你个和珅啊，敢撞我轿子，哎呀甭问，敢撞轿那手底下人不敢，肯定是你出的主意，狗仗人势的东西，哎呀撞我轿子，等着一会儿咱俩朝房见。我听说这四个小子抬轿子这也不是好东西，平常老欺压良民，我也得治治他们。行行行行，上朝上朝上朝。 来来来来，睡觉上床。他往轿子上走，垫着上轿，四个轿夫站在旁边， 回中堂， 轿子坐不了了。怎么坐不了？轿底掉了。轿底掉了？ 对。 没事，没事，我进去，我进去，我在里边跟你们走。中堂改了跑旱船的了，改小车会了啊。四六步他风流啊，这你还做什么大劲呢？你就走着去不就完了吗？不行，还在里边跟着走。紧接着后边文武过关的轿子都到了，文武过关在后头一瞧，这轿子怎么跟我们这不一样啊？别的轿子底是平的，这轿子有腿。哦，行啊，这十一路这玩意儿，好好好，走走走，跟着吧。大伙儿都下了轿，朝房里边上朝。刘墉看见和珅没搭理他，先说你撞我的轿子，我们家的宝贝啊，让你给撞坏了。轿夫也可气，敢撞中堂的轿子，我得想办法惩治一下和珅，惩治一下轿夫。上朝吧，这儿都挺好。散了朝了，刘墉过来了，双手一抱拳冲和珅：和中堂。和珅一听这个笑就发毛啊，哎呦，刘中堂，刘大人，您干嘛呀？架着小心呢，心说我撞了他的轿子准跟我没完。和中堂，我跟您商量点事儿，你站好了说话行吗？刘中堂，您这么大官儿，我想跟您商量商量。什么事儿？借您轿子用。和珅心说，怎么着，完了吧？撞了他轿子找我借轿子？就不是借轿子，我还不了解刘墉，就是讹我，碰瓷儿，这叫我还不懂这个。借轿子借给他准回不来，心里就不高兴。哎，这个嘴里要说什么，还没等他说话，刘墉先说话，是这么回事。我有一个远房亲戚，家里边办喜事，请我去。我开始说不去，可是后来一想，怕人家说什么，刘墉刘世安当了中堂，乍穿新鞋高抬脚，一不登天不认老乡亲。你看他当了官了，我们请他还请不来了。我一琢磨，我得去，可是你说我去吧，路程又远，我那破轿子被您撞完了，他也坐不了了。和珅心说，他知道是我撞的，也坐不了了，我那四个轿夫也不行，岁数太大了，所以说找您借轿。我还想了，坐别人的轿子不合适，您说找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借轿子，他们是王爷品级的，我呢是中堂，我一琢磨坐您的轿子最合适。可是而且呢，我跟您说，我还连轿夫一块儿借。和珅一听高兴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你说啊，他要是光借轿子，他许不还我。你要连轿夫一块儿借，你不能说把我轿夫也扣下吧，他肯定得把轿子给我抬下回来。你不能说把轿子留下，把轿夫轰回来，不像话。哦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行，刘中堂多的用，明天就用，明儿一早。得嘞，您放心，头天亮我就让他们去，您甭管了，回来我跟他们说。那得了，我多谢您了。刘墉回府了，他没憋好屁。刘墉这就是憋着玩人，他准备惩治一下这四个轿夫。 时间的关系啊，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演说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官场斗》，我们今天呢就请您欣赏到这里了。接下来啊，将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回目《至诚教夫》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请您继续欣赏。今晚的9:30，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，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，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。 只说不唱，到天下奇事。逐日连台，五八方烟云。